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红黑树的第一篇，为什么工程中都会使用红黑树这种二叉树呢？上两节当中我们依次讲了树、二叉树、二叉查找树。那二叉查找树是最常用的一种二叉树，它支持快速的插入、删除、查找操作，各个操作的时间复杂度跟树的高度是成正比的。那理想情况下，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log n。那不过呢，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二叉查找树在频繁的动态更新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树的高度大于以二为底 n 的对数的情况，这就会导致各个操作的效率下降。那极端情况下，二叉树还会退化为链表，时间复杂度也会退化到大O括号 n。那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说了，想要解决这个复杂度退化的问题，我们只需要设计一种平衡二叉查找树，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数据结构。那很多书籍里呢，但凡是讲到平衡二叉查找树，都会拿红黑树来作为例子。那不仅如此，如果说你有一定的开发经验，你还会发现在工程当中，很多用到平衡二叉树的地方都会用到红黑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工程当中都会喜欢用红黑树，而不是其他的平衡二叉查找树呢？那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平衡二叉查找树。平衡二叉树的严格定义是这样的，二叉树中任意一个节点的左右子数的高度相差不能大于一。那从这个定义来看，上一节我们讲过的完全二叉树、满二叉树其实都是平衡二叉树，但是非完全二叉树也有可能是平衡二叉树。平衡二叉查找树呢，不仅满足于上面平衡二叉树的定义，它同时还满足二叉查找树的特点。最先被发明的平衡二叉查找树是 AVL 树，它严格的符合我刚刚所讲到的平衡二叉查找树的定义，也就是在任何节点的左右子数高度相差是不超过一的，是一种高度平衡的二叉查找树。但是很多平衡二叉查找树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符合上面的定义。那比如说下面我所要讲的红黑树，它从根节点到各个叶子节点的最长路径有可能会比最短路径要大一倍。那我们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是为了应用到实际的开发当中的，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死抠那些定义。那对于平衡二叉查找树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们要先从数据结构的由来去理解平衡的意思。那发明平衡二叉查找树这类数据结构的初衷呢，是为了解决普通二叉查找树在频繁的插入、删除等动态更新的情况下出现时间复杂度退化的问题。所以说呢，平衡二叉查找树中平衡的意思其实就是想让整棵树左右看起来比较对称，那比较平衡，不要出现左子树很高右子树很矮的情况。那这样呢，就能让整棵树的高度相对来说要低一些，相对的插入、删除、查找的操作的效率也就能高一些。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来设计一个新的平衡二叉查找树，只要树的高度不比以二为底 n 的对数大很多，那尽管它不符合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严格平衡二叉查找树的定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一个合格的平衡二叉查找树。那如何来定义一棵红黑树呢？平衡二叉树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伸展树、树堆等，但是我们提到平衡二叉查找树听到的基本上都是红黑树，它的出镜概率甚至要高于平衡二叉查找树这几个字。那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默认平衡二叉查找树它就是红黑树。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明星树了。红黑树的英文是 Red Black Tree， 那简称 RB Tree， 它是一种不严格的普通二叉查找树。那我在前面说了，它的定义是不严格符合平衡二叉查找树的定义的。那么红黑树究竟是怎么来定义的呢？其实顾名思义，红黑树中的节点一类被标记为红色，一类被标记为黑色。那除此之外呢，一棵红黑树还需要满足这样的几个条件。第一，根节点是黑色的。那第二，每个叶子节点都是黑色的空节点。那也就是说叶子节点不存储数据。那第三呢，任何相邻的节点都不能同时为红色。那也就是说红色节点是要被黑色节点隔开的。那第四呢，每个节点从该节点到达其可达叶子节点的所有路径都包含相同数目的黑色节点。那这里的第二点要求叶子节点都是黑色的空节点，那可能稍稍有些奇怪，其实它主要是为了简化红黑树的代码实现而设置的。那下一节当中我们讲红黑树的实现的时候会仔细来讲到。那在这一节呢，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一点，所以说在画图和讲解的时候我会将黑色的空的叶子节点都省略掉。为了让你能够更好的理解上面的定义，我又画了两个红黑树的图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对照着看一下。 我们前面也提到，平衡二叉树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二叉查找树因为动态更新导致的性能退化问题。所以说平衡的意思可以等价为性能不退化，那近似平衡就等于性能不会退化的太严重。那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也讲过，二叉查找树很多操作的性能都跟树的高度是成正比的。一棵极其平衡的二叉树的高度大约是以二为底 n 的对数。所以说如果要证明红黑树是近似平衡的，那我们只需要分析红黑树的高度是否比较稳定的趋于以二为底 n 的对数就好了。红黑树的高度不是很好分析，我来带你一步一步的推导。首先我们先来看，如果将红色节点从红黑树当中去掉，那单纯包含黑色节点的红黑树的高度是多少呢？你可以看一看我在文稿里的图，红色节点删除之后，有些节点就没有副节点了，他们会直接拿这些节点的组副节点，也就是副节点中的副节点作为副节点，所以说之前的二叉树它就变成了四叉树。前面红黑树的定义里有这么一条，从任意节点到可达的叶子节点的每个路径包含相同数目的黑色节点。我们从四叉树中取某一些节点放到叶节点位置，四叉树就变成了完全二叉树。所以说仅包含黑色节点的四叉树的高度比包含相同节点个数的完全二叉树的高度还要小。上一节的时候我们说过，完全二叉树的高度近似以二为底 n 的对数，所以说这里四叉黑树的高度要低于完全二叉树，所以说去掉红色节点的黑树的高度不会超过以二为底 n 的对数。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只包含黑色节点的黑树的高度，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把红色节点加回去，高度会变成多少呢？从上面我所画的红黑树的例子和定义来看，在红黑树当中红色的节点是不能相邻的，那也就是说有一个红色的节点就至少要有一个黑色的节点把它和其他的红色节点隔开，那红黑树当中包含最多黑色节点的路径不会超过以二为底 n 的对数，所以加入红色节点之后最长路径不会超过二倍的以二为底 n 的对数，那也就是说红黑树的高度近似两倍的以二为底 n 的对数，所以红黑树的高度只比高度平衡的 AVL 树的高度仅仅大了一倍，那在性能上下降的却并不多，这样推导出来的结果却并不够精准，那实际上红黑树的性能会更好。我们刚刚呢提到了很多平衡二叉查找树，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在工程当中大家都喜欢用红黑树这种平衡二叉查找树呢？我们前面的时候提到了伸展树树堆，那绝大部分情况下操作的效率都很高，但是也没有办法避免极端情况下时间复杂度的退化。尽管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不大，但是对于单次操作时间非常敏感的场景来说，它们却并不适用。 AVL 树是一种高度平衡的二叉树，所以说查找的效率非常的高，但是有利就有弊， AVL 树为了保持这种高度的平衡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每次的插入删除都要做调整，就会比较复杂也比较耗时。所以说对于有频繁的插入删除操作的数据集合，使用 AVL 树的代价就有一点高了。红黑树呢只是做到了近似平衡，并不是严格的平衡，但是在维护平衡的成本上却要比 AVL 树要低，所以说红黑树的插入删除查找各个操作性能也都比较稳定。对于工程应用来说，要面对各种异常的情况，为了支持这种工业级的应用，我们也更倾向于这种性能稳定的平衡二叉查找树。那很多同学都觉得红黑树很难，那的确它的确是很难掌握的一种数据结构，但是其实红黑树最难的地方是它的实现，我们今天还没有涉及，下一节当中我会专门的进行讲解。那不过呢，我认为我们其实不应该把学习的侧重点放到它的实现上。那你可能要说了，关于红黑树我们究竟要掌握哪些的内容呢？那你还记得我曾经多次说过的观点吗？我们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是要学习它的由来、特性、适用场景以及它能解决的问题，对于红黑树来说也不例外，如果你能搞懂这几个问题其实就已经足够了。红黑树它是一种平衡二叉查找树，它是为了解决普通二叉查找树在数据更新的过程当中复杂度退化的问题。红黑树的高度近似以二为底 n 的对数，所以它是近似平衡，插入删除查找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O括号log n。因为红黑树是一种性能非常稳定的二叉查找树，所以说在工程当中但凡是用到了动态插入删除查找数据的场景都可以用到它。不过呢它实现起来比较复杂，如果说你自己亲自写代码来实现，那难度也会有些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更倾向用跳表来去替代它。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动态数据结构支持动态的数据插入删除查找操作，那除了红黑树我们前面学到的还有哪些呢？ 你能对比一下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以及他们的应用场景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反馈。